攻读《艾斯德尔传》第十章，薛西斯王向邻地及各海岛的居民征税，他所行伟大英勇的事迹，以及险要摩尔德开的详细经过，都记载在马代和波斯君王的年鉴上。犹太人摩尔德开，位仅次于薛西斯王，受犹太人的敬重，受他全体同胞的爱戴，他也努力为他的民族谋幸福，关心他的整个种族的安全。补录集：摩尔德开说，这一切都是天主一手完成的，对这一切我还记得我做的梦，果然都一一应验了。那变成大河的小船，其上照耀着像太阳的曙光和汹涌的水。艾斯德尔就是这大河，君王娶了她，立为王后。那两条巨龙便是我和哈曼，万民就是那些团结起来要铲除犹太人名号的群众。我的民族就是以色列，他们向天主哀嚎而获得了救援。上主救了他的百姓，上主使我们脱离了这一切祸患。天主在万民中做了空前未有的奇迹和伟业，因此天主制定了两天，一千为天主的百姓，一千为其他的民族。这两千在天主为万民所指定的时日出现在天主前。天主想起了他的民族，保护了他的家业。阿达尔月的十四、十五两天，为他们将成为以色列民族中世世代代永远在天主前欢聚喜乐的庆晨。突托利米与克罗帕特拉执政第四年，自称为司地兼内卫人的多西泰与他的儿子突托利米带来了上述普林节的记录，他们肯定这记录是真实可信的，并且说是耶路撒冷居民中的扑托利米的儿子李希马科翻译的。